大地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我一步就能登天，站在最高点，别人一见听不见，也视而不见。我一手就能遮天，我所向无限。算长处太长，短处太短，天高山高高不过我算。 远攀的高手，帅的通所谓，雨来之前先刮风，满人懵懂，只是你不懂八十八，最后还是一场空。 让我分青红皂白，剑才过勇才，别要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我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小怪变成大反派，迎风正吹。